你这个人是浪漫至极又无趣至极。 那你可喜欢？ 喜欢什么？ 我 若说不，你会如何？ 何风真从窗户跳了下去，刚立稳拐了个弯，一个女神撞上来。 啊！ 梦圆一脸栽进他怀里，撞到鼻子，差点疼出眼泪。他捂着半张脸，看着这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男人。 疼死我了。 抱歉。 何风低着头离开了。梦圆揉着鼻子往店里去，一脸哀怨的跑到阿如面前。 刚撞了一个人，奇奇怪怪的，裹得像个粽子。快看看，流鼻血没？ 头低点，没事的。 梦圆抽抽鼻子，他从路边买了包子带来，这会儿还热乎呢。谢池正好没吃早饭，拿起一个捏着上二楼。梦圆一路跟着他，从二楼又下到一楼。 那他什么时候再来南京？ 我不知道。 你就告诉我嘛。 吃人嘴软，谢池纵然心情不太妙，却还是笑着说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好久没联系了。这包子味道不错啊，哪买的？ 哼，我也不告诉你。 我早跟你说了，别想了，人家两情相悦。 两情相悦还不结婚，都32岁了。 那是他们的事，拆人姻缘，不道德。谢池擦了擦手，拿着剪刀去裁布。梦圆不说话了，垂头耷脑地趴到桌子上，隔了半晌，叹了口气。 唉，可我好喜欢他呀，自打那天见一面，我天天做梦梦到他。 你又不了解他，也没有相处过，何来的喜欢？哎呀，一时的错觉罢了，莫要受惠于皮相。 我又不是没见过俊秀的人，就是喜欢，一见倾心。嗯，你没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过。 真的假的？老板，谁呀？ 笑你的花。 哦。 谢池今晚作废了两块布料，他一直走神，想过去，想现在，想未来。看着歪歪扭扭的线，他有些泄气，声嘶了布，随手丢到一旁，起身走到楼上，拿上包回了家。谢池一直是自己换药，本来已经结痂的伤口，今天被何风一捏，似乎又严重了一些。他在心里暗骂了他十几遍，艰难地将伤口重新包扎好。他用水擦了遍身子，立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的身体，脑中忽然闪过曾经与何风亲热的画面。他抬起手附上胸，就像他说的那样，诗雨年少时变了不少。谢池晃了晃脑袋，尺鱼往下想，捧起水扑了扑发热的脸。他手按在洗漱台上，微弓着腰，脸上的水滴滴啦啦地掉下去，映出无数个自己，好像每一个都与何风在一块儿。谢池直起背，觉得自己有点神志不清，扯了块毛巾一把将水滴擦去。他躺到床上发了会儿呆，觉得无聊，准备去外面找本书看。书架很高，他拿了把椅子踩上，书抽出一半，听到阳台有动静，他轻声走下椅子，随手拿了个铜雕背在背后，朝阳台走去。并未看到人，只有白色的纱帘随着风轻缓地浮动。难道听错了？又或许是野猫，最近总是有野猫乱窜。他放松警惕，回到书架前，发现刚才抽至一半的书竟不在了。 歇会儿。 声音从他身后传来， 谢池立刻转身，见何峰手里翻着那画册，语气随意。 你现在敢画这种？ 你现在只会翻窗了。 我只翻你的窗。拿着那破玩意儿能干嘛呀？ 谢池将手里的铜雕朝他砸过去，何峰一偏身，利索地闪躲开，铜器在地上滚，最后停在墙边。 这么好看，哎呀，不是用来打人的。 何峰拾起它，放到桌上。你又来干嘛？ 看看你。 看到了，滚吧。 没看够。 谢池穿着厚厚的睡袍，不知道是什么料子，看上去极软。何峰的目光从他的脸一路向下，落在微微走光的胸口上，他咧嘴一笑。 里面空呢，脱了我看看。 谢池把书放回书架上，这个时候他已经没心思再去琢磨艺术了。何峰靠在墙上，抱臂仰视着他。 站稳点，别掉下来，我可不会接住你。 我要睡了，你走吧。 那就晚点睡，人生苦短，干睡觉都没意思呀。 当汉奸有意思，当日本人有意思。 是啊，有滋有味儿。 谢池白他一眼，坐到镜子前取下耳钉。何峰站在书桌前，看着玻璃下的一张纸上画满了横线，问： 这是什么呀？ 是我杀的人，左边是鬼子，右边是汉奸。 不多。 你算哪一边？ 都不是。你得为我专门开辟一栏，鬼子兼汉奸。 不要脸。